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十集。 引起替原注意的是挂在墙上的画框，里边是剪成帆船形状的白纸，连细绳都一根一根精巧细致地表现出来。替原想起在游园会上见过的剪纸工艺表演，但这个作品要精致得多。 这个真棒啊，是你做的吗？ 亮司瞄了画框一眼，微微点了点头。 哦， 替原发自心底地惊叹了一声。 你的手真巧，这都可以拿去展售了。 请问你要问我什么问题？ 亮司似乎没有心情与陌生中年男子闲聊。 说到这个。 替原调整了坐姿。 那天你一直在家吗？ 哪天？ 你爸爸去世那天。 哦，是啊，我在家。 哦，6点到7点你在做什么？ 6点到7点。 不记得了。 男孩歪了歪头，然后回答： 我在楼下看电视。 你自己一个人？ 跟妈妈一起。 男孩的声音里始终没有一丝畏惧。替原点了点头。 哦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看着我这边讲话吗？ 亮司呼了一口气，慢慢把椅子转过来。替原心想，这个男孩的眼神一定充满了叛逆。然而男孩低头看警察的目光中却没有那种味道，他的眼神甚至可以用无机制来形容，也像是正在进行观察的科学家。 他是在观察我吗？ 替原有这种感觉。替原刻意以轻松的口吻询问： 是什么电视节目啊？ 亮司说了节目的名称，那是一出针对男孩观众的连续剧。替原问了当时播映的内容，亮司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。他的说明非常有条理，简洁易懂，即使没看过这个节目也能理解大致的内容。 你看到几点？ 大概7点半吧。 然后呢？ 跟妈妈一起吃晚饭。 哦，这样啊。你爸爸没回来，你们一定很担心吧？ 嗯。 亮司小声地回答，然后叹了一口气，看着窗户。受他的影响，替原也看向窗外。黄昏的天空是红色的。 打扰你了，好好用功吧。 替原站起身，拍了拍亮司的肩膀。回到搜查本部，替原与古贺和侦讯弥生子的警察两相对照，并没有在弥生子与松浦的陈述中发现重大矛盾。如同松浦所说，弥生子也声称女客人来的时候自己在里面和亮司一起看电视。他的说法是也许曾经听到过呼叫铃，但是他没有印象，接待客人不是他的工作，便也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。他还说不知道自己看电视的时候松浦在做些什么。另外，弥生子描述的电视节目内容也和亮司所说的大致相同。如果只有弥生子和松浦两个，要事先串供并不难，但是当死者之子亮司也在内，就另当别论了。或许他们说的是实话，这种气氛在搜查本部内部越来越浓。这件事很快便得到了证明，松浦所说的电话经过确认的确是当天6点、6点半左右打到同源当铺的。打电话的当铺同业工会干事证实，与他通话的人确实是松浦。调查再度回到了原点， 以同源当铺的常客为主，继续进行基本排查工作。时间无情地流逝。职业棒球方面，独卖巨人队达成中央联盟九连霸，江麒麟于奈因发现了半导体的穿隧效应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。同时受中东战争影响，日本原油价格逐渐高涨，全日本笼罩着风雨欲来的态势。当调查人员开始感到焦躁的时候，搜查本部获得了一条新线索，是由调查西本文代的刑警找出的。入口装了白木条门的局屋，是一家清爽整洁的乌冬面店。店门口挂着深蓝色的布条，上面用白字写着店名，生意颇为兴隆。不到中午便有客人上门，过了一点钟，来客依然络绎不绝。到了一点半，一辆白色小货车停在离店门稍远处，车身以粗黑体漆了洋宇商事的字样。一个男子从驾驶座下车，他身穿灰色夹克，体型矮壮，年龄看上去约40岁，夹克里穿着白衬衫，打着领带，他略显匆促地走进了局屋。替员看着手表， 消息果然没错，真的在一点半左右现身了。 他在局屋对面的咖啡馆，从那里可以透过玻璃眺望外面。 还有个附带消息，他正在里面吃天妇罗乌冬面。 说话的是坐在替员斜对面的刑警金村，他微笑着，清楚地露出嘴里缺了一颗门牙。 哦，亏他吃不腻啊。 替员把视线转回局屋，提到乌冬面让他饿了起来。西本文代虽有不在场的证明，但是他的嫌疑并没有完全排除。由于同源洋介生前最后见到的是他，搜查本部始终对他存疑。如果他与同源命案有关，首先想到的便是他必然有共犯。守寡的文代是否有年轻的情夫呢？警察们以此推论为出发点，撒下调查网，网住了四旗中夫。四旗中夫以批发贩卖化妆品、美容用品、洗发精与清洁剂等为业，不仅批发给零售店，也接受客人直接下单，并且亲自送货。公司虽然叫洋宇商事，但是并没有其他的员工。警察之所以会盯上四旗，出于在西本文代居住的吉田公寓附近打听出的闲话。附近的主妇几度目击驾驶白色小货车的男子进入文代的住所。该名主妇说，小货车上似乎写了公司的名字，只是他并没有仔细端详。警察持续在吉田公寓附近监视，但传闻中的小货车一直没有出现。后来在另外一个地方发现了疑似车辆，每天到文代工作的局屋吃午饭的男子开的便是白色小货车。从洋宇商事这个公司名称立刻查明了男子的身份。 出来了。 四旗夺出了局屋，但是并没有立刻回到车上，而是站在店门口。这也和金村等人的报告相同。过了不久，围着白色围裙的文代从店里出来，和四旗说了几句话之后，文代返回店内，四旗走向汽车，都没有表现出在意旁人目光的样子。 好，走吧。 在烟灰缸中暗吸了和平牌香烟，替员站起身。四旗刚打开车门，古贺便叫住了他。四旗惊讶的双眼圆睁，接着又看到替员和金村表情都僵了。警察提出问话的要求，四旗相当配合，问他是不是要找家店坐，他说在车里更好。 于是四个人坐进了小货车。四奇坐驾驶座，前座是替元，后座是古贺与金村。替元首先问他是否知道大江发生当铺老板命案。四奇目视着前方，点了点头。 我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了，但是这件命案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遇害的桐原先生最后出现的地方便是西本太太的住处。你认识西本太太吧？ 看得出四奇咽了一口唾沫，他正在思考应该如何回答。 西本太太，你是说在那家乌冬面店工作的女人？对，我算是认识她。 我们认为西本太太可能跟命案有关。 西本太太？别傻了。 四奇露出了仅有嘴角上扬的笑容。 哦，很傻吗？ 当然，他怎么可能跟那种命案有关？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